声音。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机的，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关注涉及到房屋的案件。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房屋买卖是一件大事儿。对于购房人来说呢，不仅希望能够顺利的实现产权过户的目的，还希望购买的房子足够干净。这个干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存在别人的户口登记。然而在实践当中，由于房屋买卖合同履行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涉及到诸多当事人之间的配合义务，因此如果对房屋的情况缺乏了解的话，合同条款有约定不明的话，很容易因为户口迁移的问题产生纠纷。我们在今天和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买卖房屋迁户口延迟履行需担责。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史志军法官。史法官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呢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涉及到户口迁移的房屋买卖纠纷。一说户口啊，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如果涉及到学区房涉及到比较关注户口的朋友，那么往往在这个房屋买卖的时候都会就户口的问题来进行一些格外的特别的约定也好或者说一些格外的一些询问也好。而且呢，目前在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会因为户口的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法院也受理过不少起这样的案件。在几年之前，今晚拍案节目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涉及到户口迁移的一些房屋买卖纠纷的问题。那么也过了几年了，那么最近随着这个政策的变化和法律规定的不断的完善，那么最近呢，涉及到户口迁移的房屋买卖纠纷呢，也呈现出了一些不同的变化。那么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近几年的这类纠纷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不同法律上的规定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又有一些怎样更加好的一些方法。那么我们今天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请到您跟大家来讲一下。来，史法官。 嗯，好。在我们法院受理的这一类案件当中呢，应该说他们呈现出不同的类型，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么呢，案例的情形呢也是有各种各样。比如说我们最近受理的一起这个买房人和卖房人之间呢，关于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当中涉及户口的一些案子。这个案子呢应该来说是比较常规性的一个案子。买房人呢，他跟这个卖房人之间呢就签了一个房屋买卖的合同，买房人呢从卖房人的手里呢买了一套房屋，这套房屋的价格呢应该说 也相对来说不是很高，123万。 哦，那不高。 在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当中啊，他们就约定了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呢就跟户口相关，这个其中显示啊，这个买房人呢就向这个卖房人呢在这个合同当中呢明确了写明了，如果说你这个卖房人在一定时间内呢没有把这个户口啊迁出去，你是需要呢向这个买受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这个违约责任呢，他们约定了两个条款。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在30日之内没有迁出去，这个出卖人呢要向这个买房的这个人呢承担这个房屋总价款5%的违约金。如果超过了这30天，你依然还没有迁出的话呢，那他就按日计算了。这个日的标准呢是全部已付款的日1/5。按照这个比例啊来支付违约金。 哦，这个是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的是吧？ 合同当中明确约定的。 卖房人也同意了，也 都同意了， 都没问题哈。 对。 那在这起案件里面，为什么这个买房人这么关注户口的问题呢？ 这个案子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普通普遍的一类案子。就是在这个案子当中啊，作为买房人来说，他对于户口呢并没有一个明确性的要求。并不是说为了子女上学啦，或者说我有其他特殊的需要了，并没有。那他之所以进行这样的约定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现在啊，因为房屋买卖市场的成熟，中介机构啊都会把这个条款作为一个格式条款写进合同当中。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有一部分买受人呢他有心理上的一个需要，就是我希望买一个相对干净的房子。便于什么呢？便于他以后及时的出手，因为他不知道下一家对户口的在意程度有多少。所以他希望呢买一个相对干净的房子。 这个干净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是买完房子之后啊，这个房子上面不存在其他人的户口。这个干净主要是从户口的角度来理解。 明白明白。好，他所以他们在合同当中有了这么一个约定。那后来这个合同在履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后来在履行当中呢，这个出卖人呢就没有及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呢把这个户口给迁出来。那为什么没有迁出来？后来据这个买受人来陈述啊，原因比较单一，就是因为在当时一段时间之内啊，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波动。刚才咱们也说到了，他那合同约定的价格相对不高。 对。 所以后来房屋价格出现了很大的波动之后呢，那这个出卖人呢他就反悔了。认为自己呢卖房卖便宜了。卖便宜之后呢又不好意思直接跟这个买受人说。怎么办呢？反正这个合同当中约定了我有个户口迁出的事儿，户口还没迁出呢。所以他就等着买受人去找他。找他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了一个条件。我可以及时把户口迁出来，但前提是呢，你买受人需要给我多支付点钱 啊，加点钱， 加点钱，让我多得点房款。如果你不给我房款的话呢，那我有可能就玩消失，或者这个户口呢，我就不及时迁出。 因为他觉得自己卖便宜了，亏了。 卖亏了，他有这样的心理在里边。 这个在那段时间这个房价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啊涨幅的情况之下，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卖房人会觉得自己卖亏了，然后他就想了一些各种办法吧啊，想办法，要么就是管买房人多要点钱呀 啊或者说想一些什么样的办法来这个主动不去履行合同啊来这个让要么就让合同终止。如果能协商得成的话，就让买房人多出点钱。 没错。这类案子呢其实反映的就是我们这一批案子的第一个主要的特点。也就是说呢，出现这个纠纷的原因主要在于呢，出卖人呢他违反这个诚实信用的原则，也违反了合同约定。他就是呢觉得自己房屋卖便宜了，所以主观上呢就违约。 是。 这是这样一种情况。因为他的违约呢，所以这类案件呢也出现了一大批，最后呢才到法院形成了跟此类案件相关的一些诉讼。 那这起案件当中啊，后来是这个买房人就是起诉的卖房人，那他要求什么呢？ 买房人起诉卖房人呢，他有两个请求。第一个请求呢，要求他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这个数额呢，是他根据合同约定算出来的，是一个具体的数额。应该是69000元。那第二个请求呢，他是要求你按日继续支付违约金，因为户口还在上面嘛。那就按照合同的约定呢，按日持续支付违约金， 一直支付到户口迁出为止。 户口迁出之日止。 那他要求这个合同继续履行吗？ 这是此类案件当中一个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买房人呢在这个诉讼当中没有提出来要求 卖方人把户口迁出的请求， 嗯， 之所以没这么提出呢，我们分析跟这些年呢这类诉讼比较普遍，以法的裁判方式比较统一有关， 嗯， 因为户口能不能迁出呢，这里边涉及到公安机关的一个户籍管理的职能 啊，对， 比如说作为出卖人来说，他能不能将户口迁出来，以及他迁出来的时候他把户口落到哪儿， 嗯， 以及他迁户口的时候他需要向公安机关提交什么样的申请，什么样的证明， 嗯， 这都涉及到呢公安机关的行政管理职能， 嗯， 而这个事情呢，我们老用我们老百姓通俗的话说呢，它不是法院管辖的范围， 嗯， 法院管不了， 嗯， 需要呢出卖人及时与公安机关沟通，及时找到呢户口落户的地儿， 嗯， 然后呢及时履行相关的程序呢，把户口再迁出来。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起案件里面，就是买房人就没有要求说这个合同，就是没有要求解除合同是吗？就是继续履行合同。 他没有要求解除合同。那我们分析啊，买房人之所以没有要求解除合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呢，在于跟这个现实情况有关。 嗯， 因为对于买房人来说了，他买了这个房屋，其实呢，主要的义务和主要的权利都已经享受到了。比如说使用不影响。 对， 房本过户不影响。房屋的使用功能和交换功能呢，应该说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嗯， 其实对他来说，主要是心理上的一个影响，以及担心以后房屋再次转卖的时候对那个价值产生一个影响。另外呢，对于买房来说也不影响他把户口迁进来。 嗯， 就是现在只要他成为了这个买房人呢，据我们了解他是可以向公安机关申请把他的户口迁进来的。 那这起案件当中啊，作为这个房屋的卖方来讲，他对于这个买房人的诉讼请求他是什么意见呢？他愿不愿意支付这违约金呢？ 卖方人诉讼的过程当中他抗辩呢，当然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自己没有及时找到这个落户的地方啦，比如说因为及时没有找到这个买受人了，会找到各种各样的原因，当然他本人也不愿意承担这个违约金，但是我们法院审查的过程当中啊，发现他抗辩的理由呢都是不成立的，可能呢这个出卖人呢他也及时意识到了自己的一个错误，所以在法院审理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出卖人就把户口迁出去了。 哦，迁出去了， 其实就迁出去了，因为他自己也觉得理亏嘛。我们老百姓的话说，他觉得自己呢违反了白纸黑字的约定。 对。 而这个情节呢，也会成为法院呢考虑让这个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以及违约数额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哦，那这起案件呢，既然说这个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出卖人已经将这户口迁出去了，那么其实作为买房人来讲，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顾虑就没有了。 对， 那么重要的就是到底这个违约金要应该支不支，应不应该支付，怎么支付的问题了，是吧？那您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啊，从法的裁判角度来说呢，对于此类案件呢，我们会坚持两个原则。 嗯， 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尊重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合同既然已经约定了，你买受人和出卖人之间呢，约定了户口迁出的义务。如果出卖人呢，你没有及时把户口迁出，那你就违反了合同约定。 嗯， 而且对于违约责任呢，合同也写得很清楚，所以这时候出卖人呢，你就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嗯， 除非你能够提出来呢，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抗辩理由。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你能找到不让你承担责任的理由，是什么呢？比如说法律的术语叫不可抗力，比如说你说这个事儿不由得我做主，我自己做不了主，不是我内心想违约，是我确实没办法。 嗯， 你除非找到这样的理由，如果找不到这样的理由呢，你就是需要按照合同约定呢去承担违约责任。 嗯， 这是我们坚持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是对于违约金的调整。就是合同当中虽然约定了违约金，但是违约金能不能调整呢？合同法也有规定。合同法的规定是说，如果说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高于或者低于这个实际损失的，就是违约金的约定啊，高于或低于实际造成的损失的，那么当事人呢可以请求调整违约金。所以第二个我们坚持的原则就是，违约金调整不调整，它的前提要求当事人是不是提出主张来。当事人提出主张了，法院才会考虑调不调违约金。当然你提出来了也不一定意味着法院就调整。因为法院调整的时候呢，需要考虑几个方面因素。第一个需要考虑有没有证据。因为首先呢，违约方你违约了，那你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说我认为违约金的过高了，我要往下调。为什么往下调呢？有可能违约方的主张就是说，那这个损失给对方中的损失没那么大。那么你怎么证明损失没那么大呢？是需要提供一些证据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违约情节有没有主观的恶意。你是不是明显的违反了诚信原则。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违约的这个天数时间有多长。再一个呢，你像本案还要考虑一下，你在这个合同履行以及诉讼的过程当中啊， 有没有及时把户口迁出来。 嗯，对对。 最后呢，还要考虑一个，就是他户口的存在啊，在客观现实的情况下，对于买受人来说会造成哪些影响。 嗯， 是不是影响你把户口迁进来，是不是影响你对学区房指标的使用， 嗯， 以及是不是影响你的这个交换价值，就是你卖出去的时候是不是会贬值很多，会不会影响这些因素。 嗯， 综合这些因素呢，法院才会考虑违约金能不能调整，以及调整多少。 哦，嗯，那咱们具体到这起案件哈，那这起案件法院是如何来考虑的呢？ 这起案件当中啊，法院对违约金呢做了一个适度的下调。 哦， 把标准呢往下适度下调了一下。 哦，为什么 下调的时候呢，这个因素呢就是我刚才谈到的考虑的那几点。 嗯， 第一个呢，他及时把户口迁出来了，就是作为出卖人来说，他及时把户口迁出了，没有让这个违约行为呢持续。 嗯， 所以我们在考虑违约行为截止时间的时候是需要酌情考虑的一个因素。 哦， 第二个呢，是因为他这个户口的存在啊， 嗯， 对于这个买受人来说产生了哪些影响。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呢也通过这个调查发现呢，不影响买受人把户口迁进来，他是能够及时迁进来的。第三个呢，就是对于这个买受人来说他造成的损失有哪些，通过各方的举证情况呢，也对这个违约金的标准呢进行了一个微调，微往下呢调整了一下。 哦，那这个调整比如说调整多少，这个怎么来确定呢？ 违约金的调整啊，是实践当中呢应该说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之所以说常见呢，是因为呀，一是有法律的规定，二呢在这个调整的时候呢，法院呢常常是需要综合这个案件当中涉及的一些具体的因素。 嗯， 调整就您说的这个调整的标准呢， 对啊， 应该说违约金的调整啊，从法律的术语来说，它属于法院的一个自由裁量权。那么这个裁量权的时候呢，可能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就会疑问，那裁量权的幅度有多大 啊？对啊，我怎么自由裁量啊？ 你的界限在哪里呢？ 嗯， 那么依据这个咱们司法解释的一个规定，就是当什么时情形出现的时候，法院才需要调整呢？这司法解释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当你实际损失高于违约金约定的，比如说有个比例 30%， 出现这个 30% 幅度的时候，那才属于法院可以调整的范围。如果说你这个损失在一定幅度之内，比如说违约金约定呢数额相对较高，实际损失呢相对较低，但是呢这个违约金的数额呢跟那个损失相比，它并没有高出那个 30% 的比例，它是在 30% 的比例的幅度范围之内，那法院呢就可能不再调整了。 哦， 如果超出这个幅度范围之内呢，法院呢就有可能调整。所以这是自由裁量权当中的一个标准性的原则。另外一个标准性的原则呢，就像刚才咱们谈到的那些酌情性的因素。 对， 法官会根据这各种情境因素来酌情这个违约金需不需要调整，是往高了调还是往低了调。 那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在涉及到户口迁移这样一个问题的房屋买卖纠纷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这类案件呢反映的是一个比较普遍性的特点。就是啊，作为出卖人来说，他违约的时候，或者我们说他拒绝履行户口迁移义务的原因呢比较单一，主要是呢因为房屋的出售价格认为卖低了，所以就是主观上就不愿意履行户口迁移的这个义务了。那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他违反诚信原则或者违反合同约定的故意呢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我们说应该叫主观随意性的违约。 那么像这类案件占这个所有的涉及到户口迁移的房屋买卖纠纷当中的比例是大概多大的比例呢？是占多数呢还是少数呢？ 这类案件如果从比例的角度来说呢，应该说它在呀跟户口相关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当中的这个比例啊，占据的数量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比较估算的数值来说呢，它大概应该能占到啊50%以上。50%以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类案件出现的时候呢，它大多数背后都有一个推动性的原因呢，是因为价格的波动。 对对对， 因为价格的波动， 没错。 否则的话，对于这个出卖人来说啊， 他 一般没有义务或者说没有原因去拒绝履行把户口迁出。因为对他来说这个事情相对简单，并且呢，这个户口存在这个房屋上，对他本身也带不来什么更多的利益。 是， 除非咱们说涉及到学区房了，否则本身带来不了什么利益。所以更多时候他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条件，作为一个与买受人呢谈判的筹码。 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规定啊，就算他没有把户口迁出，或者说没有全部迁出，因为可能户口他好几个人是吧，那会影响这个买房人把户口迁入吗？ 据我们的这个了解呢，现在如果买受人在房屋买卖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如果呢他成为了产权人，拿到了产权证书，那么他在向公安机关申请的时候呢，是可以及时把自己的户口迁进来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房屋上面呢，即使存在爱买人的户口，那么也是不影响这个买受人他自己把自己户口迁进来的。是不影响他迁入户口的。 就他也会有个户口本。 对。只不过这个房屋上有可能同时存在本人的户口和其他人的户口而已。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还有什么案件您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二起案件呢，这是我们这类案件当中啊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类型。就是在这个房屋上面呢存在着这个买受人呢和出卖人这两者之外的第三人的户口，也就是说既不是买受人的户口也不是出卖人的户口，他可能是另外一个第三人。那么这个第三人之所以这个户口出现在这个房屋上啊，这个原因很复杂，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呀，这个房屋啊经过多手的倒卖，多手的转卖，也就是历史原因形成了一个第三人的户口。这个第三人呢有可能与这个出卖人之间有亲属关系，还有可能与这个出卖人之间呢都互相不认识。 然后对，这都是有可能的。 这种情形呢都可能存在。你比如说我们前期啊遇到的一个案子，这个买受人和这个出卖人呢也是签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那么在这个买卖合同当中呢就约定了，作为这个出卖人来说呢，他也有啊及时将这个户口迁出的义务。 也明确约定了是吧， 也明确约定了，而且呢还约定了这个户口迁移的违约金，也是一个具体的比例数字，应该是 5%， 房屋总价款的 5%， 也有一个具体的数字。那同时呢对于各自履行的其他义务呢也写得很明确。那么在后续履行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买受人有一天就发现这个房屋上存在的户口呢还没有及时迁出，就找这个出卖人去了。 就是已经有，就是已经迁出一部分了是吗？ 他发现这个上面的户口 都没有迁出。 都没迁出。 都没有迁出。当然呢在这个案子里边啊只存在一个人的户口。只存在一个人的户口。没有迁出，然后他就找这个出卖人了。这个出卖人呢给他的答复是，这个人的户口啊既不是我的也不是我家亲属的。他是个第三人的。这个第三人是谁呢？这个出卖人他说他也不认识。至于这个人的户口为什么在这个上面呢，他说他也不了解。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跟这个买受人说，他说我呢只能去找那个人，通过呢层层的转卖也好，通过各种关系也好，我打听一下现在这个户口登记人他在哪儿，我跟他沟通让他及时把户口迁走，但人家不迁走我也没办法呀。所以他就这样呢答复了这个买受人。但从买受人的角度啊，买受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买受人想，我跟你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我没有找别人，我买的就是你的房子。因为房屋呢登记在你名下，而且当时咱们在合同当中已经明确约定了你有及时把户口迁出的义务，不管是谁的户口你都承诺我你要把户口迁出去。那现在户口不能迁出去了，我找谁呢？对于买受人来说他只能找出卖人。 对，他也找不到别人去。 没错。 是吧，他们双方在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当中这个约定涉及到户口的迁出哈，没有具体到说我只能迁出我有能力迁出的那一部分。一般是不是他们都会约定说要迁出就都迁出。 没错。因为对于买受人来说啊，他在买卖房屋的时候啊，对于户口呢很多人是比较在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会约定，作为出卖人来说，你有义务保证啊这个房屋上是没有别人的户口，或者呢既有如果有你要及时把户口迁出去。在你迁户口的时候呢，买受人肯定是不会考虑说我进行一个约定，确定说你有能力迁出的户口你就迁出，没能力迁出的户口呢你就不迁出。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约定的话，它从另外一个侧面会成为什么因素呢？会成为房屋买卖价格的一个因素。就如果说你进行了这样的约定，就证明什么呀，证明有一些户口你是迁不出的。 对， 否则不会进行这样的约定。 对， 那么我买受人如果也能接受的话，我可能就要把这个价格往下压了。因为你户口没法迁出，你要给我少一部分价格。 没错， 砍20万了，砍30万了。 没错， 可能有这样的约定。所以您说的那种情况呢，在现实当中一般不会这么约定。 没错，没错。好，那咱们继续还是讲这个案子。那这样子后来怎么着呢？ 在这个买受人和出卖人呢，他们之间交涉了几番之后呢，这个出卖人呢，用他的话说就是我没有能力去办这个事情了。 嗯， 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能力决定别人什么时候把户口迁出啊。 嗯， 别人也不配合，也不迁。据他说，他找到了那个最初的那个户口登记人 啊，他还真找着了。 他找到了 啊， 他说这个是因为什么？因为历史原因，当年可能是因为公房买卖的一个原因，最初的那个第一手的公房买受人 哦， 他把那个公房买到他名下的时候呢，户口落到了这个上面。 嗯， 后来了，经过了又转卖了一次。 嗯， 他就说我找到那个人，那个人承诺我迁，但是呢，一直不办手续，一直没有履行，所以他认为这个事情呢他自己就决定不了了。那对于买受人来说呢，那合同在这儿呢也过了期限了，你出卖人既然不签呢，所以这个买受人呢就最后把这个出卖人呢就告到了法院。 他要求什么呢？ 告到法院之后呢，从诉讼请求上来说呢也比较单一，他就要求这个出卖人呢承担违约责任。 嗯， 当然那个违约金计算的期限呢他自己做了一个界定。 嗯 啊，他自己把那个违约金的期限呢算到了，暂时计算到了起诉之日起，算出了一个具体的数额。 哦，他也没有要求这个解除合同是吧？ 也没有要求解除合同。 嗯， 因为在这案子当中啊，咱们举的这个案子当中，他本身也不是学区房。 嗯， 就像刚才上一个案子谈到的因素，对于买受人来说呢更多可能是心理上的一个因素。 嗯， 另外他觉得合同约定的内容应当诚实信用的去遵守， 嗯， 即这两个因素。 哦，那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所涉及的问题就跟上一个不一样了， 嗯， 要更复杂一些，是吧？因为上一个案子里面，这个作为房屋的出卖人，他是可以自己决定我是不是把房屋里的所有户口都迁出来的，而且在案件还没有审结的时候，他就已经迁完了。但这起案件有些因素的确是，如果说之前的那个第三人的户口他执意不迁，可能作为这个卖房人来讲，他有可能也真的是没什么太好的办法。那这个里面咱们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案子呢我们在判决的时候啊，从法案的角度来说呢会坚持一个法律的原则。对于这种合同来说呢，法律有个规定，用法律的术语来说呢叫合同相对性。 嗯， 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呢就是说跟谁签的合同找谁去 啊。对 对, 对， 这就是合同的相对性。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来说呢，我们法案审理的过程当中呢，综合双方的这个意见呢，就发现那作为你出卖人来说，你在出卖房屋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个义务的，要审查这个房屋上面有没有户口。 嗯， 具体是谁的户口。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嘛，当你卖掉你自己名下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你需要有义务呢去审查一下这个东西上有没有附带户口。 嗯， 更何况你合同当中是约定了你要迁户口的， 是是是， 而且还约定了违约金。如果这个上面没有户口的话，那这个约定条款就相当于没有用处了。 嗯， 之所以有这样个约定条款，它就是为了制约你出卖人你要及时迁户口。所以在出卖人有这个义务审查的情况下呢，应该说出卖人呢没有尽到这个义务，那随后呢户口没有迁出，不管是谁的户口，那么按照合同的约定呢，只要你没有及时把它迁出去，出卖人是都要承担违约责任的。所以最后法案判决呢，出卖人是要向买受人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史志军法官呢跟大家讲了两起哈，涉及到这个在房屋买卖过程当中的一些户口迁移的纠纷。那除了这两起案件之外呢，目前在这个涉及到户口迁移的问题的纠纷当中还有怎样的情况出现？而且呢大家最为关心的学区房的一些户口迁移的问题又是怎样的情况，我们都会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史志军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也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金昭庄市799巧氏庄零增项六不限高品。